要的爱。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对自己的恋爱对象有一些既定的要求，无论我们说还是不说。不论你多爱某一个人，如果他没办法像你爱他们一样那样爱你的话，我想和一个不爱自己的人一起生活，这是比一个人生活还要孤单的哦。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小柯演唱的《轻轻地放下》。我现在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是筷子。天下没有白来的午餐，天下也没有不放下身段的恋爱。倾城之恋里面说，他是一个自私的男人，他是一个自私的女人，我想谁不是呢？所有不得已的孤独都是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所以除了筷子，其他的能放就放下吧。刚刚听过的歌来自小柯，轻轻地放下。而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阿四，微凉的心跳。 经常睡不着，思考着生命有多渺小，觉得很无聊。

什么呢？我还记得你说我们要快乐，深夜里的脚步声总是刺耳，害怕寂寞就让狂欢的城市陪我关灯，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感觉还是一个人。每当我笑了，心却狠狠地哭着，给予我地方，总会听到你那最自由的笑。当我回到一个人住的地方，最怕看到冬天你最爱穿的那件外套。只是哪怕周围再多人，感觉还是一个人。 和得不到哪一个更可怕？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失去哦，因为它多一个过程嘛，叫曾经拥有，删除有关它的一切，可是呢却怎么也无法格式化自己的心。 Je voudrais remercier ma mère qui m'a nourri, qui m'a puni. Je voudrais remercier MolièreSon prix dans cette cérémonie étrange où je suis nominé à vie. Je suis ému, tout se mélange. Je me lève et je vous souris. And the winner is la vie. And the winner is l'amourJe voudrais remercier ma mort pour faire preuve d'autant de patience, façon de conjurer le sort, d'avoir peur avec élégance. Je voudrais remercier l'ami qui sait mieux que moi qui je suis.

记者六号从市规划国土委获悉，北京市不动产登记网上预约系统六月五号起首先在西城区试运行，公众机构可登录市规划国土委网站首页或北京市国土资源局西城分局门户网站首页，点击北京市不动产登记网上预约系统图标进入预约系统，两类单件业务和两类批量业务可网上预约，从六月五号开始可预约六月十二号起西城区的不动产登记业务，西城区原预约系统已停止预约，已预约成功的六月九号前办理的业务继续有效。北京日报消息，长城脚下的怀柔渤海镇历史悠久，近日渤海镇全面普查现存田野石刻并建立了电子档案，目前现存的石刻有32处，其中长城碑9个，碑文刻有长城建造修缮书位的情况，这些石刻全部收回进行集中看管保护。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世界因陌生而相识，因相识而陌生，只凭一个声音，午夜梦回，只为一种感觉，驰骋心间。嗨，我是李默，我和你素未谋面，你和他也不曾相识，但我们却不约而同地爱上了他们，爱上他们的吟唱，爱上他们的气息。只爱陌生人，一起聆听那些轻拂过耳畔却留在心底的好声音。 去的记忆将 说再见不能，就别问是谁真心想说出来，像家人像朋友都只是欺瞒，当初越喜欢越是热情虚幻，想复原不难，等某天各自出现下个千万，关于你很自然会烟消云散，当初多喜欢想不起来。 为什么要因为一个人的背叛而不再相信爱情呢？难道你会因为看过一部很糟糕的电影就不再去看电影吗？也顶多只是不再看这个导演或者是这个演员的戏而已。爱情是每个人的权利，如果因为受过伤而从此不再相信爱，那就是放弃了幸福和快乐的权利。 下意，我将眉目掩去，大红的漫步车开了，溢出这仔细，你演的不是自己，我却投入情绪，线索弧形不能免俗的是死别生离，这仔细不过是全局的几分之一，通常不会上演开始和结局，正是多了一种残缺不全的美丽，才没有那么多恨恨不如意。如果人人都是一出这仔细，把最璀璨的部分留在别人生命里，如果人间失去之分的眼里，还会不会有动情的演绎？如果人人都是一出这次戏，在剧中尽情释放自己的欢乐悲喜，如果人间失去多彩的面具，是不是也会有人去上演开始和结局，正是多了一种残缺不全的美丽，才没有那么多恨恨不如意。如果人人都是一出这次戏，把最璀璨的部分留在别人生命里，如果人间失去之分的眼里，还会不会情的演绎？如果人人都是一出这次戏，在剧中尽情释放自己的欢乐悲喜，如果人间失去多彩的面具，是不是也会有人去留恋去不安息？如果人人都是一出这次戏，把最璀璨的部分留在别人生命里，如果人间失去之分的眼里，还会不会有动情的眼？